都相信勇气不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返嚟第三節啦。喂，其实呢我一路都想讲，但一路都讲唔到嘅呢，就係点解即係我呢度补返第一節呢，有啲即係戏话呢，就係点解形势咁恶劣呢，大家都要分析一下呢。第一，其实你有冇发觉好多嘢呢都係即係好似天造地设咁样。 点样天造地设啦， 係 呀。预算案其实係回应咗勇武派一啲嘅诉求。係。係咪即係派糖嘛，係咪即係唔好講細節啦，總之就係大家都覺得即係好過癮啦，即係唔會太差咁啦，係咪，我又慳咗20,000税啦，喺薪俸税裏面，係咪，就第二，你有冇發覺即係黃台仰出嚟嘅時間或者係拉嘅時間都係同成個選舉工程嘅一部分。 我咪預咗啦，預咗啦， 我都講嗰啲樣嘢， 而且又奇蹟地佢又可以保釋到出嚟。 嗱，我唔好講呢個係陰謀，我即係客觀咁分析啫。OK， 預算案又好，甚至乎今日話23條都可能會收翻。即係網絡23條啊！我講緊，唔係嗰條，唔係嗰條堅嗰條23條，基本法嗰條啊。喂，其實某程度上你真係覺得佢哋得嘅喎呢條橋。 嗯， 即系咁嘅勇武抗争系 O K 嘅。 23條收翻系八，系因为拉布啫嘛。咁系证明咗议会抗争系 work， 就唔系话你即系讲嗰个革命路线。 屌，咁但系包啲有 frame 就唔会咁 frame。 屌，咁你夹硬嚟啫，你 唔系咁咁，你个可以话即系财政预算案关你柒事咩？神捻早都已经制定啦，系咪经过好多嘅咨询啦，先会出笼啦，唔会因为你两个零两个礼拜之前嘅暴动啦，你咁讲系咪？ 客观上要领功嘅人自然有佢嘅讲法。 唔系，所以你成个嘅政治嘅环境咧，其实系对阿乔哥咧恶笑咧系好不利，即系嗰啲友系 frame 到嘅。是包装到成套嘢。但我发觉呢嗰日拉佢嗰日呢，即係大家嘅焦点呢都係错晒。成个世界我发觉呢都係错晒。我唔记得曹总记唔记得啦，即係佢当日一拉嘅时候，我睇到一段即时嘅新聞，我已经 send 个 message 俾佢。我就话喂，要讲下呢单嘢喎。 嗯。 53萬嘅 cash， 喺边度嚟㗎？ 我哋自己亦都有内部有个讨论嘅，其实。53萬嘅 cash， 同時間你可以揾到即係100粒偉哥咁樣樣。 係。 咁啊，100粒偉哥，喂，咁會唔會係佢自己黑市經營啊？然之後咧，佢自己就做一啲大手交易啊，然之後資助佢呢個勇武抗爭咧。咁我覺得都有可能嘅，但係同時間亦都好似揾到啲大麻啊嘛，係咪？ 嗯。 咁你揾到大麻，咁其中另一個可能就係話，喂，其實會唔會就係話佢嘅朋友或者佢自己本身都有販毒呢，係咪？咁因為販毒嘅話，呢個問題我覺得亦都值得討論啦，係咪？你販毒同時間你有咁多 cash 喺度，其實呢個係係一個合理嘅 combination 嚟嘅，係咪？咁但係啦，亦都我哋都排除過呢個講法啦，就係話喂。会唔会戇鳩咗啲啊？喂，你揾一个斗口去即係匿埋咁样样。喂，如果抄到你，喂係一定会抄你单位㗎嘛。咁你咪好戇鳩係咪？咁喂，你贩毒唔系唔得，咁你个毒贩要好撚蠢先得囉，係咪？咁 所以我觉得大家成个错嘅焦点系在于呢，俾嗰个100粒伟哥呢系转移咗视线。 都唔系嗰伟哥啊，系嗰个地图，系嗰个电磁炮。 喂，你都俾嗰个电磁炮，我都想讲话佢唔知咩抄到啲咩物。嗰啲 chemicals 出嚟呢， 二氧化硅， 喂，嗰啲其实根本呢个完全都系唔系重要 嘅，系啦，关咩事呢？其实系， 系咪？我当佢有咁啊，点咧？系咪？佢咁瘦，咁你咪食伟哥咯，次次走去搏嘢嘅时候， 瘦食 伟 哥唔会肥噶嘛， 即系唔系好得咁样，得唔得？唔得。好啦，你又话佢嗰个 friend 可能系做药房嘅，咁得唔得？但系嗰啲都唔系重点。 嗯， 大家问自己问心一句，即使我哋好有钱都好。 我一年咧，老實講，我今呢幾日咧都喺度加喺度數，即係我啲公司啊、旗下嗰啲社團啊，包括花生台啊、華人民主書院啊，出出入入咧加埋幾百萬嘅，但我從來都未掂嗰啲 cash 嘅。 嗯， 點解咧？ 銀行搞掂噶嘛，你 咪係咯 ，transfer 噶嘛，係嘛？阿龍，你寫邊度？我咪轉個户口俾你，我寫張支票俾你咯。 嗯。同埋你要， 我使乜俾現金你啊？ 同埋你正當公司，你正當公司你要 trace 得到，係咪？咁你如果你係要報税嘅，呢啲嘢全部要報曬出嚟噶嘛？ 你全部會喺嗰、那個透過成個銀行去處理呢啲咁樣嘅款項噶嘛？一係就 check， 一係就 transfer， 係咪？點會揸住幾廿萬 cash？ 我呢一生人從來喺屋企。是冇超過五萬三，唔好話五萬三啊，五千三都未有。你去我屋企打劫啊？就算你去嗰啲有錢佬屋企打劫啊，你劫唔劫到五萬幾萬翻嚟啊？除非嗰啲錢係有問題嘅錢。嗱、這個呢個咧就係、是、所有人嘅焦點都搞錯咗一樣嘢。你講嗰啲咩地圖炮啊？ 電磁炮 啊？電磁炮啊？偉哥啊？咩搜到嗰啲咩 chemicals 嗰啲嘢，嗰啲唔係重點啦。 或者咁講，即係其實你都可能係做私夥生意嘅。 一個二十二歲，一個二十八歲嘅僆仔，即使銀行有五十三萬，我信。 嗯， 我當你揾錢好叻，但你冇理由會揸五十三萬 cash 喺手。五十三萬 cash 仲係全部一千蚊同埋五百蚊，呢啲一定唔係公眾籌款。公眾籌款我哋。花生台都玩过啦， 啊！ 喺个晚宴里边，佢啲系咩银纸嚟噶？廿蚊有，五十有，一百有，一千有，五百有， 有人民币添， 系 乱晒大龙噶嘛？散纸都有，点会咁凹凹陷噶？点解唔系赚钱俾你捐钱啊？ 唔系捐钱，如果你系佢有户口噶嘛，佢户口提供嗰啲入银行噶嘛，嗰啲系。 我而家话俾你听， 啊， 唯一个可能性系乜嘢？ 咩咧？有人 俾得現錢你嘅人，佢要隱藏自己嘅身份。 啊， 有乜嘢人需要隱藏自己嘅身份啊？大家思考一下，從呢個角度去諗。好有錢嘅有錢佬要俾錢你，透過現金。喂，如果我支持你打官司，咪支持你打官司咯。仲有我話俾大家一樣嘢嘅玄機俾你聽，有錢佬要俾錢你入去户口度，係可以完全冇適應。我唔間海外公司找數俾你得唔得？你連嗰間公司 ABC Limited， 可能係 BVI， 可能係 She Shells， 找俾你咪得咯？你同我做咗個顧問服務，咁得唔得啊？你最多要交税啫，使唔使俾現金啊？唔會俾現金噶嘛？點解唔俾 check 啊？因為等你 trace 唔到 ，trace 唔到究竟啲錢係嚟自邊度？好啦，如果你话本文前我系一个正经嘅组织，好，而家我俾人拉咗咁多人啦，我要筹律师费，你咪公开讲咗咯，咁惊咩？ 嗯， 俾你嘅人如果要走嘅话，都冇理由揸住一沓㗎。 嗯， 你走佬，你由将军澳搬咗佢去天水围啊，揸住五十几万，你唔觉得好怀疑嘅咩呢样嘢？ 去到呢度就要 sell 下阿昌嗰篇文啦。本文前其實係唔存在嘅。 唔存在，咁佢就冇個咁樣個即係佢話轉唔到賊嘅。其實佢呢個佢哋自己本身嗰個成員， 如果佢要註冊嘅話，點會轉唔到啊？ 唔係佢有解釋嘅，佢又話因為咧佢自己註冊嘅時候咧間公司咧會唔知話嗰個 statement 嗰度寫明就係話有勇武抗爭呢兩個字，有勇武呢兩個字，咁所以就話即係社團註冊就唔俾佢註冊。 咁你用公司註冊得唔得啊？ 唔係，事實上佢哋都真係有間公司註冊嘅。 有嗰間公司就 唔係咯，你都識你嗱，我就問你下一步啦。你識得用公司註冊嘅話，即係話你可以開個 train name 叫做本土民主前線咧。 哦，咁佢哋用咗第二個， 咁唔需要。话俾人听你个 objectives 同埋你个 goals 系咩噶？ 咁香港 啱唔啱咧？ 咁香港花生都唔系用嘅香港花生注册嘅， 我哋系用我哋嘅 train name 系叫香港花生嘅。 哦，系啊。 哦， 我哋有张 BR 系叫香港花生嘅。 嗯嗯。 啊，叫英文就叫 hkpeanut.com 啊，真系有噶。 哦。 屌，我跟系真法嚟做噶。 哇，咁啊唔会俾人冇牌喎、 啊。唔系咯，你攞唔到我，唔系我唔系，当然我应该要申请埋嗰个 trade name 啦，即系或者我哋啲 logo 啊啲咁嘅嘢。不过呢个后话啦。但系我觉得奇怪嘅就系、是，你既然你哋搞咗个 I Channel Hong Kong Limited，Channel I 系咪？咁跟住其实你可以攞个 trade name 叫本土民主前线，咁咪唔需要话俾人听你系咪勇武咯？ 嗯。 可能係一件假嘅事嚟嘅啫，你申請洗完註冊話自己係勇武，即係你俾人否決啫，係咪？即係製造被壓迫者嘅形象啫。但係其實正正經經去收啲捐款，而家你話打官司，邊個喐你啊，大哥？ 嗯， 邊個可以喐到你啊？ 嗯， 喂，所以嗱，你話外一係就外國勢力俾你，但係外國勢力都係正正經經俾你啦，係咪？即使佢有嘢 cover 噶嘛。 嗯， 佢有好多嗰啲唔同嘅 NGO 可以捐钱俾大家唔同嘅组织噶嘛， 嗯， 唔需要咁隐蔽，系俾现金噶嘛， 嗯， 啲商人佢大把啲海外公司要赚钱俾你，用乜嘢啫？ 嗯， 如果系正经嘅，如果你真系捉到佢，屌，咁我支持你靓仔打官司咯， 嗯， 好似杨岳桥咁答咯，咁佢有法律嘅权利噶，有抗辩嘅权利噶，最多影响佢生意啫。如果俾人抄出嚟，点解会俾现金你？仲系一千蚊纸同埋五百， 嗰笔钱 整整齐齐嘅，即系话俾你大家听，系一条友或者两条友，唔多过两条友，一沓沓现金俾你，跟住你带去天水围，咁、危险嘅嘢你都做，你唔入落银行， 呢啲情况咧就好似咧，我哋即系俾绑匪啊。俾绑匪咪就咁样俾咯，即系一个即系一个箱啊，全部整整齐齐集埋埋，咁嗰啲人系一个人数晒添啦，肯定系， 嗯， 系嘛，即系就系、是、咁样咯，嗰啲就 冇你睇， 咁、除非佢系做绑匪嘅啫、 第二个股第二个 scenario 就系、是、话、好似日剧咁样，话逃税嗰阵时你咪要收好大量嘅现金咯， 系啊， 但香港地你咁样做都系走唔甩噶嘛呢啲嘢， 啊，咁啊， 唔系，所以我觉得咧，所有人系要追问佢呢个问题，点解你身上边有53万嘅现金？ 啊，后来本土民主前线 佢答嘅，佢答唔到啊！佢一系就选择唔答。 喂，佢哋答咗嘅。 开头就话嗰个人嘅，后尾又话嗰个系佢财政。 咁啊，出现两 喂系财政，我当阿龙系花生台嘅财政啊！我哋去完晚宴之后，几万蚊俾你揸手，咁唔出奇啊！咁但系唔会全部系1000蚊同500蚊纸噶，大哥。 嗯， 即系话一条友俾你噶啦。咁呢条友系咩人啊？ 唔知啦。 点解唔入落去户口俾你啊？我哋大部分嘅官盘，由社民连到华民到花生台，全部都系入户口噶啦。使唔使咁样即系一沓沓银纸俾你啊？ 入到我扑街嘅嗰次真系。 喂，呢个系一个疑问嚟噶，大家系冇问到，你挂住啲伟哥做咩啫？你挂住嗰啲咩炮做咩啫？ 崩口人几崩口碗？ 喂，嗰啲嘢根本系 irrelevant 噶，同成件事系 irrelevant 噶，即系差佬有咩人就守乜，咁所以证明咧，反而我今次印证到你差佬同冇夹埋。如果佢真系同佢夹埋嘅话咧，佢连嗰53万都守唔到出嚟， 系咩？ 咪你要， 因为马脚嚟嗰啲系， 你要 个马脚嚟噶嘛？喂，所以我有合理嘅怀疑，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究竟系咪俾你搞呢个选举噶啲钱，定系还是俾你搞暴动噶？喂，呢、這个我真系有合理怀疑、啊。22岁嘅僆仔咁多 cash 喺手，28岁嗰个做药行嗰个咁多 cash 喺手，好啦，就算你有 cash 都好，都唔会全部都系1000蚊同埋500蚊纸噶。 咁佢可能捞埋嗰啲咩找换店咧？找换店有好多 cash 噶嘛？ 但系都唔会系得两个纸币噶嘛？ 好多散纸嘅，同埋如果找换店嘅话，应该系大量嗰啲古灵精怪嘅外汇咯。 哦，咁啊系，咁都系， 唔系，所以我有合理怀疑嘅，究竟边啲人会俾钱佢？ 啊，去到咁呢、這个好得意嘅，即系 咪有位朋友同你讲过吓？ 我冇人同我讲，我自己喺度估嘅啫。我觉得好奇怪啫，因为点解咧？我所谓嗱，我呢一个世代嘅人，即系都冇啲僆仔咁烦恼啊。但系我从来呢一生人咧，都未揸过咁多现金咯。有，但我即刻入。有人捐俾我嘅，即系嚟我选举咁，因为我唔怕啊嘛，我咪即刻入咯，入银行咯。我使乜怕入银行啫？ 因为而家任何一个人去银行嘅话，如果你超过100,000元嘅现金，除咗你收手续费之外咧，仲要攞身份证。 嗯，咁麻烦咩？ 你谂下，我有啲客同我讲，喂，我有100,000现金，你搵啲人同我入啦，咁样，我俾翻5% commission 你，即系俾紧50,000元你。 哦，不咩？ 你千祈唔好搞。 嗰笔咩钱嚟？ 冇错啦，因为呢啲系现金嚟。呢个系我 professional 嘅 skepticism 嚟嘅。点解有53万？仲系同一个银纸？ 嗯，我唔系有一沓500蚊嘅， 中间嗰沓500蚊，我见到影相出嚟，左右嘅1,000啊嘛。 吓， 边个俾你嘅？我系嚟做乜？你既然年初四已经公布咗话自己会筹律师费嘅，你怕咩话入落银行咧？ 嗯， 入落自己路都冇问题，但系点解要怕？ 唔係，因為蘇花佢哋係冇一個 official 嘅户口啊嘛，就得梁天琦嘅户口收緊錢嘅啫嘛，講緊。 嗯， 係啊，咁所以究竟即係佢對佢哋嚟講運錢係件好唔方便嘅事嚟。 而梁天琦佢據佢哋講話信得過人啊嘛。 嚇、啊，咁梗係信得過大佬，你參選你會走咗去噶嘛？ 嗯，咁啊係啊。 嚇， 究竟有冇人俾錢你搞暴動？作為選舉工程嘅一部分，呢個係我懷疑咯。 嗯。 系嘛？即系风水佬呃你10年8年，我今日就会话俾大家听，呢53万系一件好可疑嘅事。 哦， 其他啲咩伟哥啊，嗰啲咩 chemicals 嗰啲摆开佢啦，嗰啲咁。 系喂，咁喂你差唔多啦，系嘛呢度？ 差唔多啦。 嗱，咁啊讲翻呢度啦。 讲伟哥有冇用？ 唔系，讲翻其他啦。即系如果伟哥，我哋即系。決戰又講過啊，即係呢個還看金英又講過啊，好多節目都講過啦。咁但係講返今日呢嗰、那個情形啦，其實今日我哋講啲新聞啦，係咪？咁今日呢即係有一單喜訊喎、哦、就係、是、呢個呢叫做係網絡23條呢就拉布呢就即係琴日就係咩啦就呢個周浩成甩碌啦佢自己就好似因為有個職員就誤點人數咁搞到呢就流會啦咁但係其實呢鑊嘢我諗佢都要咩嘢大鑊咁但係呢即係蘇錦良呢佢今日就宣布啦就係、是、話如果下個禮拜三係都係通過唔到嘅話呢咁政府係會由得佢喎就此作罷喎、哦。 嗯。 喂咁啊即係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呢又刮咗阿玉敏哥一巴喎。阿玉敏點講㗎嗱或者我哋聽返呢個蘇錦良點講啦。蘇錦良佢今日話流會佢係歸咎啲咩呢佢係歸咎泛民主派係因為點人數而嘥咗成30個鐘㗎嘛。所以边个话即系点人数系冇用啊？点人数点解唔系拉布啊？佢唔系话你因为你自己嗰啲泛民即系讲咗几多嘢而嘥咗几多时间啊？佢呢啲系计到数噶。 嗯。 吓、啊，而另外一样嘢嗱，琴日咧，即系我见到呢两日咧，阿田北俊咧讲嘢，其实系佢反论系反得非常之不遗余力。佢琴日接受信报嘅专访就话，如果呢、這个建制派係順你呢個梁振英超嘅話，喂，你喺立法會嘅大多數嚟嘅，邊度會俾你拉布拉得成功呢？係咪？佢而且佢上次講啊嘛，係嘛？即係如果喂，任何一個人做特首啊，都會俾你和諧啊嘛。喂，所以講真，即係我記得阿昌咧，上次就訪問戴耀廷咧，就係雷動計劃。如果你話即係Plan B 咧，可能會揾呢、這個田北俊啊，去做一個即係strategic partner 去賭糧嘅話咧，喂呢、這個都唔係天方夜譚嘅事。 唔係，你睇翻今次嘅財政預算案咧、啊，你都可以幾可肯定咧， 係、 啊、就係梁振英命不久矣。 點解咧？ 即 係哦，因為 暴動呢壇嘢咧， 係、 啊、即係唔好講暴動啦，我哋叫騷動 或者政治衝突啦。 即係街頭嘅一個巷戰咧，其實係佢最後一根稻草 啦。 嗯， 我就覺得睇而家財政預算案勢咧，大家未必需要悲觀咁緊要咧，就係佢真係會比啊曾俊華咧係上馬嘅。因為哇，你大家稍微一個正常都會諗到嘅道理就係、是，如果你作為一個統治咁多人嘅一個嘅領導人，其實你係唔想煩。你以為咁樣去掟一掟，我今日收到風啦。佢話：你以為你咁樣掟一掟係對中共有威脅咩 ？It's not true。唔驚你，你最好咁， 我打壓得咁快啊！不過唯一香港嘅好處就係因為呢個係國際金融中心，佢唔敢喐得咁緊要。 嗯， 你諗下，你支持西藏，你支持新疆，如果係獨立嘅話，梗係支持西藏啦。好明顯噶嘛，因為你新疆嗰啲友又炸火車又成，大佬恐怖分子咁樣。 嗯， 你就會明噶啦。如果你作為阿爺嘅話，從你頭先嗰段説話，得一個選擇嘅啫。 嗯， 換咗佢啦，即係起碼減一減壓先，唔好煩啦，唔好煩我，唔好繼續糾纏我喺即係成個嗰、那個管治嗰個問題。 哇，反而李宇珍就唔 happy 噶啦，換咗佢就。 唔係呢個就同連月爭係唱反調㗎，因為連月爭嗰套 logic 咧，其實同我頭先描述呢一個本土派嘅 logic 一樣㗎嘛，即係更加多群眾出嚟走嚟抗爭，因為政府嘅政策做得唔好，跟住咧就會增加管治嘅成本，搞到大亂，令到咧阿爺咧係要大妥協。對唔住，我覺得呢一個嘅 scenario 喺而家嘅香港係出現到。嗱，我唔讲佢嗰啲价值背后，即系咩勇武抗争嗰啲价值啱定错啊嗰啲问题啦。我认为呢一个 scenario 系出现唔到嘅，因为呢个系政治嚟。 嗯， 政治嘅话就系我需要计算， 嗯， 我需要 wait 嘅。 嗯， 如果我换咗个人，唔好等我咁烦嘅话，输输到大家道气，我咪梗系做啦。喂，梁振英对我嚟讲有咩咁 big deal 咧？咪换咗佢咯。 即系俾翻砂糖你食咁样噶咯喎， 唔系，我觉得佢系会噶， 吓， 但系要睇埋今次嘅立法会九月选举， 啊， 如果九月嘅立法会选举就算系即系建制派都系全赢嘅话，我觉得我更加觉得佢会咁做， 嗯， 如果你话泛民赢翻啲，即系好似区议会咁，诶，即系开咗个好盘出嚟嘅， 嗯， 我觉得佢都未必唔会换咯，点解唔会换呢？咁大镬呢条友！商家又得罪咗，公務員又得罪，傳統左派又得罪，泛民唔使講，咁你點管落去啊？你咪製造好多麻煩俾我？你鋪鋪咁旺角衝突好過癮啊！ 嗯， 所以我覺得佢命不久矣。從今次嘅預算案睇到，曾俊華已經快過泛民主派一步，就好似我嗰次嗰陣時候幾個月之前咁講，重新包裝呢個本土路線。 嗯， 泛民主派。今次如果楊岳橋贏咗，你更加要醒醒目目，就係做翻呢一度。 咁醒就咪叫泛民啦。 好啦，咁你輸啦，輸嘅時候更加要深切反省呢樣。如果唔係九月輸到撲街。 嗯 因為今次咧，有啲人話俾我聽啊，阿爺已經未出全盡全力啊。你夾乜死你啊，大佬？ 冇 乜所謂啫，呢個位四個月啫嘛，咪由得你自然發展咯。 唔係，但我覺得即係泛民咧，即係嗰個感覺啊，除咗佢今次即係全力拉布，即係拉可以有機會即係拉冧呢個網絡23條之外咧，你淨係講呢個楊岳橋嘅補選啦，即係你話有冇人出嚟撐咧？撐場又有，造勢又有，但係係咪真係幫佢做街站啊、派嘢啊？喂，我真係唔見到有啲乜喎，老實講，即係我唔覺得即係話團結得好好喎。 即係實際成個社會嗰、那個競選氣氛就真係好麻麻。 唔係嗱，你講翻我即係落街嘅情況啦，係咪？咁我都有幫阿喬哥派咗幾日嘢啦。咁其實你要見到咧，最勤力嗰個係邊個咧？除咗周浩鼎之外啊。我谂周浩鼎都未必够呢位仁兄勤力啊！嗰个就系王承志，王承志系最勤力嘅，系日日都有街站即系派嘢。咁有啲人同我讲咧，即系嗰啲人咧，即系其实帮手派嘅咧，即系收50蚊个钟，好似话吓，咁啊好似高过马会，马会价嚟嘅呢个系。咁所以佢日日都有人派嘅，咁但系啲人系好 hea 啦，嗰啲阿姐系咪？咁而阿。即係周浩鼎咧，其實都唔係話好積極啫。我見到又即係你話朝頭早啊，翻工啲時間你會見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講楊岳橋啊，即係其實係嗰個選情咧，即係你話人嚟講啊，資源嚟講啊，各方各面都係非常之唔足夠嘅。其實係咁，所以 唔緊要啦。對大家嚟講，其實呢一場選戰咧，都係面對緊九月嘅啫。無論 咁計啦， 周浩鼎同楊岳橋。喺九月嘅立法會選舉之前，差不多半年到啦，其實一次嘅組織同埋動員。 咁大家都係望住嗰個期嚟。 所以我覺得大家唔係需要太灰心失望嘅。如果真係不如我哋所願嘅就。 喂，打楊橋，即係話喺投票之前咧，喂，原來聽日都仲係呢一個 高鐵撥款嘅 拉布 拉布 咁啊，泛民主派一定會表現比你好睇。 但係有樣嘢唔同嘅，就係因為咧你望到廿三條，因為係大會搞咁，所以比較容易啦。即係曾玉成咁，但係你而家呢兩日禮拜五、禮拜六咧都係財委會。咁財委會之前就係陳建波即係、就是、做呢個主席啦。咁而家退咗落嚟就係呢、這個陳鑑林啦。咁陳鑑林呢條友咧，屌你之前咧都已經答過啲友噶啦嚇，即係其實佢做主席啊嗰啲規矩啊係好離譜噶，佢真係咁樣講啊。 其实佢摆到明都系想唔选噶啦，所以 系啊， 即系可以做做 嘢，即系吓哪吒嘢啊，全部都做得出，又冇所谓噶。佢、啊、交货啫嘛，系咪有乜所谓啫？咁、啊、所以就即系嗱，呢两日啦，我哋见到就有啲所谓即系其实团体啦，啊唔好听啊叫左交啦，即系嗰啲咩即系土地正义联盟啊，小丽民主教室啊嗰扎咧，即系或者系阿社记啊，同埋青年重夺未来啊呢啲咧，就会喺唔同嘅地铁站啊，咁啊阿龙你今日都见到啦，系咪喺旺角嘅地铁站，就搞呢个示威啦，啊就叫啲人咧。就撑嚟緊呢兩日就係、是、包圍立法會，咁啊俾壓力，咁然之後呢就支持呢個拉布啊，將呢個呢即係叫做係高鐵呢嘅超支撥款就拉冧佢，就等佢停工，係咪嗰啲人同你講，即係好似周浩鼎嗰啲同你講啊，即係拉布搞到啲人冇飯開呢，完全係吹係戇鳩嘅，因為有啲員工已有啲工人已經走出嚟話啦，喂如果你係高鐵你係超支撥唔到款，你我哋如果啊，即係呢個地底咧，再重新翻身去做其他用途咧，喂，其實反而咧係請得更加多人嘅，其實係。 系啊，但系装饰， 即系如你唔好，所以你唔好用啲工人为名吓、啊，即系然之后就喺度即系反拉布啊。事实上咧，即系拉布一个呢件事咧，根本就系唔 work， 而且系长期呕血嘅、长期失血嘅一个大白象工程嚟嘅。咁所以，喂，你宁愿呢个即系吓、啊、高铁嘅即系地底隧道攞嚟做骨灰庵好啊，定还是系吓即系攞嚟通车好咧？即系呢个系赚唔到钱翻嚟通车嘅咧。 香港而家唔够呢个骨灰庵同埋神位啊嘛，咁 咁啊，梗系宁愿做骨灰庵啦，系咪？咁啊，真系吓，咁所以就呢两日啦，就希望大家 同埋仲有一个观察啦，就系、是、话喂，即系你见到嗰班即係左交又好，社運友又好，佢哋喺呢個地鐵站裏面示威咧。而家地鐵咧，佢係出一招新招去對付你嘅。佢咧就係唔理你哋即係點樣去示威嘅，但係咧就揾啲工作人員塞住喺呢個電梯啊，塞住喺啲閘口嗰度啊，然後係咁喺度做廣播啊咩？由於呢個地鐵站裏面有示威，咁造成不便，敬請見諒。但係你見到咧，搞你嗰啲咧就係工作人員嚟嘅咁樣。系啦，咁 即系想令到你吓、啊，即系令到人哋觉得你神憎鬼厌咯。 喂，今晚时间差唔多啦，系嘛？ 系啊， 我由呢个七点零八点钟饮到而家、啊，所以咧我今晚咧讲嘅说话咧系即系心情嘅说话嚟，我想总结就 系、 是，系嘛？即、就、系、是、我心底里边嘅说话嚟嘅。 系、啊， 不过其实最后总结一句啦。星期日你投咩啊？屌咁撚老土嘅嘢都要問啦、啊，大佬。 我都冇票， 我都係九龍東， 係 我唔係新界東。 呢度 喂，陶總靠你喎、啊，你係新界東喎、 啊，得我一票嘅啫，講真啫。 唔係喎，出邊有個 Roger， Roger 又係咩？ 係啊 ，Penny 都係好似屌、 啊 啊、三票我哋都翻通台屌、 啊。好啊，好啊，好啊，唉，咁啊，即係係啦，積極啲拉票啦。 係咪七號啊，大佬？唔好講錯咗號啊，要俾人講太多啊，大佬。 咁喂，係咪要即係嚇都要跟翻啲規矩啊？講翻其他候選人名啊，係嘛？ 屌你咁得佢啊！屌佢夠膽告我哋咩？係 啊，咁是但啦。因為 你背得出咩？你候選人名、 啊、有嘅。 除咗梁天琦、加周浩鼎之外，我背唔到喎。其他啲 仲有黃承志啦，跟住呢個劉志成啦， 係 嘛？跟住仲有咩體雕大狀，唔知乜鳩嘢啊？ 方國山仲 有，仲有方國山啦，嚇、啊，即係呢一扎啦。咁啊，但係其實你唔好講笑啊，嗰啲人咧，其實冇人少過一個 percent 㗎，冇人攞一個 percent 㗎，至少都兩三個 percent 㗎。即係你講呢啲首次出席嘅，即係呢啲人 係。唔係，我覺得。最大镬嘅问题就系嗰啲票会贵， 系 贵周浩鼎，有可能可能性， 而且稳阵好多啊嘛，嗰啲真系铁票嚟噶嘛，而你嗰啲系会生锈嘛， 我哋嗰啲空气，我哋嗰啲空气啊，即系随时吹走佢嘅，屌系嘛， 公民党冇，唉冇计啦，咁啊即系。唔可以，因為 大家我哋啲網友幫下手，執下嗰53万 cash 啦。呢個係死穴嚟，話俾你聽，係、嘛？成套戲就係嗰53万係玄機。一句總結， 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 讲下笑啫。HKPNS.com， 我系探长。